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其实所有男人都同自己嘅女伴讲，可以计好几时射，永远 永远计得比实际时间迟， 永远都系话俾你听，哎， 未， 唔系一句啊。 结咗婚嗰啲系咁讲 ，sorry， 我想讲未结婚嗰啲讲，哎，迟咗，已经系 sorry， 已经系中间。嘅時分咁樣，咁但係結咗婚嘅男性好似英軍就話今日攰，好夠講好辛苦，你不能 辛苦啊攰啊。 但係阿雲啊成日都話係好小事啫嘛，咁樣喎、啊。啊，今日 睇到咁我操得太勁啦，已經 攰啊， 操唔到其他嘢啦。 不如瞓啦。 我腹肌好痛啊！今日 真系惨啊！得结咗婚嘅 今日，今日想研究一个社会现象嘅，咁有一班人咧就觉得咧，即系要喺要繁殖啊，或者即系养育下一代之前咧，咁佢首先去做一啲婚前嘅检查，即系生育之前嘅检查啦， 检查 即系关于啲基因啊，关于乜嘢咁，睇下要对方系，譬如有社经地位要高啦，咁。比较优秀 赢在社经 济，啱呀，纯种狗。 但嗰个咧就系纳税党嚟。 唔系，其实呢单嘢炒花生嘅，呢单嘢你边度炒起咧？有啲人就喺高登贴图区嗰度炒起，即系 Facebook 嘅高登贴图区嗰度炒起。其实如果第一单炒起就喺 My TV 炒起，咁但原来 My TV 都有 Facebook page， 咁都系寻日先第一次发现，咁就 亦即系出咗个预告， 亦都系炒啦，系啊，亦都系炒花生啦。即系如果唔炒，我哋唔会知，因为我哋唔会睇电视噶嘛。佢又識炒喎，即係擺喺 Facebook 炒， 擺 Facebook 擺上 Facebook 唔知 嗱，我自負啲咁樣講啊，擺 Facebook 就擺明係俾我哋炒噶啦。 哦， 如果咪做邊個啫？ 今晚佢收視率就 唔係啊，或者就係一百毛咯。炒又唔係出咗啦咩？個節目未出㗎， 出咗， 係咯係咯， 佢一直唔做 嘅，其實就係俾我哋啊一百毛炒嘅啫嘛。 炒得香唔香口？你覺得？ 咁就今晚攰， 唔係幾勁啊，幾勁啊！唔係你譬如好似蘋果， 都想博我哋 好有經驗，我覺得應該都好有經驗。 蘋果個 cap 圖咧，成千鳩幾個 share 噶， 係啊，由嗰度炒起，由賣挑，原來 Facebook page 炒。 同埋我想講咧，嗰個節目唔係叫做贏在射精前，個節目咧就叫做沒有起跑線。 問號，沒有起跑線，大問號喎，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即係大家一講就討論咗落去，梗係。一啲 juice 啲咯，好多 juice 啊，你明？咁咧就係講贏在射精前咁樣。咁呢個文字上同現實有啲唔同嘅。你問下男人，未射唔贏嘅喎。 射精前是冇得赢的咁样。咁当然佢唔系咁讲嘅意思啦，佢系讲紧即系一个生育嘅计算啦。咁但系谂下呢个世界如火如荼喺度噏紧嘅时候，即系跟住你个女伴同你讲，唔系、哦、要计翻时间、哦，吓、啊、要计咩啊？要计十月怀胎九个月咁、哦、样，咁应该几月啊？应该十二月咯。但系而家六月啫、哦，我噏六个月啊，咁样咁又持久力又难啲。起枕嘅會咁樣，咁唔係呢樣嘢啦。咁就係、是、其實佢呢句嘅意思咧，就係講緊幾時去交合，跟住你嘅精子卵子結合成為一個受精卵，受精卵就黐咗唔知喺邊，跟住咧就會發大，跟住就變成一個 B B， 懷胎十月，咁啊計翻個入學嘅時期咁樣。咁 因為最主要講緊就係話嗰啲幼稚園收生 interview 嗰陣時就。多數就收啲大 B， 咁所謂大 B 就係嗰啲年頭出世啊，一月出世嗰啲，一月至三月啊，一月至三月嗰啲，跟住咩四月至八月嗰啲係中 B， 八月打後嗰啲叫細 B 咁樣。如果你幼稚園嗰啲因為你差幾歲差好遠嘅嘛，如果你小朋友幾歲嗰啲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啲所謂名校幼稚園就容易收嗰啲大 B， 醒啲 嚇年頭出世嗰啲，咁所以佢哋就話嗱，我哋啲媽咪級咧，即係尤其佢自己話屯門。媽咪我唔知同阿泰有冇關係，咁就話佢哋有句證據嘅，就叫做贏在射精前咁樣。咁啊，其實我 但頭先嗰段片冇嗰個女人講。 有嗰個女人講贏在射精前，咁其實就即係因為依個嘢炒起咗啦，大家都覺得哇呢啲女人嗰啲媽咪級講嘢咁勁嘅咁樣，射精都講得出口嘅咁樣。咁其實我都有啲嘆為觀止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哇，原來可以咁平淡講出嚟 喎，射精 咁，但其實即係見到嗰啲網民嗰啲好多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都係啲性壓抑多嘅啫。其實講射唔射精都冇乜特別嘅啫，即係講依啲咁嘅計算時間嗰啲，其實好 Q 耐嘅事㗎啦。 係啊，係啊，咪呢個亦都好現實嘅。你首先就對於個幼稚園收個大半年精靈好多好教啲，或者即係出嚟個品質好啲啦咁樣講。但係對於家長有另一個睇法㗎嘛，即係我最好兩歲半就拱到佢入去， 做一年， 咁你幾多月都係細啲啦，兩歲半係咪先咁樣？咁又咁樣睇， 佢越早讀咪越可以有快啲有人湊個細路咯，又 嚇，即係嗱，其實呢個節目我冇點樣冇，其實冇睇，其實 我簡介一下個節目，咁其實個節目咧就。都我覺得算成功嘅，好似之前嗰啲真人 show 嗰啲咁嘅嘢嚟嘅，即係好似啲末女咧，你記唔記得？ 但係 類似 你 睇下類似嗰啲咩嘢？ 佢係好多集咁樣做嘅。 應該係我冇錯咧，就應該四集嘅，咁就係可能講下啲小學。 佢喺邊一集射㗎？ 你意思咩嘢咧？佢邊集佢應該射咗嘅？ 射咗啦， 如果唔係冇 B 喎， 如果 輸啊， 如果唔係冇 B 啊，你明唔明啊？而家冇 B 啊， 我睇佢邊集啊嘛， 因為佢成個節目就係講話我啲所謂啲怪獸家長，而家啲小朋友嗰啲壓力問題，咁由小學到好似大學嘅。即係有幾個階段，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咁可能有唔同階段嗰啲壓力，咁啊揾咗 pick up 咗啲幾個家庭出嚟，咁啊去做啲咁嘅類似真人 show 嘅嘢，咁啊再加上就可能有嗰啲即係嗰啲明星啦，阿陸永啊，阿長腳蟹叫咩話？ 呂慧儀 嗰啲走去扮小朋友，去經驗一下呢個 射精， 去經驗一下 扮幼稚園學生， 俾啲虎爸虎媽嗰啲粗。操练是怎样？你咪我哋扮小朋友去跟住小朋友上下堂啊？ 会唔会翻学噶？ 会做 啊！学生跟住就会翻学。 系啊， 张杰 系啊， 长脚蟹吕慧仪扮学生妹， 唔系啊，梗系佢自己扮啦、啊。 但佢扮埋学生， 我想做都冇得做啦。个节目拍完， 我哋有做，我哋有做个专题咯。咁张杰去扮学生， 为咗张杰嘅 入学校， 赢在踢甩先，我哋叫做。正喎、啊，正喎、啊，咁啊，即系去感受， 系啦，感受下，咁其实 操练， 其实我觉得个节目系算成功嘅，同埋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可能有啲，即系睇翻啲 comment， 即系屌嗰啲咧，就话啊屌嗰啲怪兽家长啊，或者屌，甚至乎屌话 TVB 你做呢啲咁嘅节目教坏人之类咁样嘅讲法， 呢个节目都几衰。 我又觉得其实冇乜嘢啫，即系。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 TVB 嗰啲重温咧，佢將依個節目 cut 咗落去做生 紀錄片， 唔係生活紀錄片都冇， 生活消閒 啊， 邊生命下邊。 即係嗰啲都市閒情嗰啲， 性生活消閒。 唔係你生活消閒好啦，啱啊，大家消閒下嘅啫嘛，即係唔係話真係探討社會問題咁撚 serious 嘅事噶嘛？其實即係個本身嘅節目嗰、那個嗰、那個定位唔 即係如果你定位係消閒，你覺得佢講咩都冇乜所謂。 係咯，冇乜所謂， 即係 而且都叫做嗰啲媽咪嗰啲幾靚嘅山逼啊！ 唔係，咁應該啲小朋友操練係叫曾志偉走出嚟嘅嚇 嚇。你攬攬壽司邊度食嘅？ 跟住啲小朋友可以計咗喺度專心喺度揈手啦。 究竟幾多條壽司咧？ 咁嗱，都系睇下点剧啦，都系睇下点剧。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咁样做，嗱呢个节目系，哎，我应该点样去一次我讲咧？首先，怪兽家长呢样嘢，即系古来有之，即系自从有望子成龙呢句嘢，几千年以嚟都有怪兽家长。嗱，好现实咁样讲，香港嘅怪兽家长，我觉得多极都有个限嘅啫，即系一定唔会话你喺街十个有五六个都系怪兽家长嚟。 但系有嗰种气氛， 你要负担到。先至可以做怪兽家长啊嘛， 负担唔到都做，即系有啲癫起上嚟，即系其实穷都可以怪兽家长。你癫起上嚟可以操到好离谱，即系嗱，当然啦，电视节目攞得出嚟嘅梗系极端例子啦。你话当中有冇演技成分？我当冇先啦，即系真嘅嗰啲八婆真系咁八婆嘅咁样，咁当然亦即系冇理由玩曲线啦，出街俾人屌嘅呢啲，咁可能即系咁。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啲好極端嘅例子，所以我覺得呢個極端嘅例子。但係佢提出呢啲咁嘅極端例子做一個節目，會唔會有即係對社會上面有咩影響咧？呢個係值得留意嘅。當然啦，你會唔會話因為對社會上面有咩影響就從而令個節目點樣做或者嗰個角度係點？咁我覺得又冇得講嘅，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咁就要先有好多嘢都值得鬧啦。即係話嗰啲電視節目有冇教義嘅？咁但係電視節目係唔一定有教義喺裏面嘅。咁好啦，提出極端例子，嗱可能會有兩個效果，第一就係令到啲家長覺得哇唔好咁黐線喎，收斂下好喎咁樣。但係我覺得機會太細，我覺得大部分嘅家長睇完之後都覺得 原來 唔 係，我要再俾多啲力。 唔係睇嚟我都唔係好離譜啫。一日都系上八个兴趣班啫嘛，即系我都唔系好过分啫。 嗰套 多啲， 嗰套教材六万几，我嗰套都三万零啫嘛。 我系买二手啫，我都睇嗰套迪士尼 啊。我都唔算太过分啦，我都唔系真系咁怪兽啫。 系啊，即系我觉得大部分都会一定系演变成咁样嘅。咁你话怪兽家长，我又即系点讲咧？有好难去评断嘅。譬如头先讲射精前嗰个 case，即系古来有之噶啦，即系大家要入争取幼稚园啊咁样。好啦，咁 同埋就算唔系争取幼稚园，好多都系要计定边一年出世啊、性啊嗰啲咁噶嘛。但系而家去到计月份，我觉得系跨捻咗。 唔系，其实如果真系要计咧，真系要计，我净系关心啊小朋友系咩星座嘅啫。你生着啲麻烦星座真系好麻烦噶嘛？ 例如咧， 蛇夫座啊，唔好乱讲，大佬无端得罪十二分一嘅听众有乜位咧？你真系玩我啫，咁我梗系唔搞呢啲嘢啦。 唔系而家佢嗰啲一月生出嚟，咪全捻部都生羊座。 呢、這 個成堆好萌， 唔 係， 但 係 呢個 又 唔影響入學嘅咁樣。好啦，咁跟住就係、是，不如播埋一條片，我哋又討論下啦。唔播落去啦，我以为播落去添。 好好睇啊，你都觉得好 睇啊！我只想讲个老公嘅啫咩？咁样着件啊 ，Soulnet Crossover Stussy T 恤咁爽啊！ 老公，唔系咁样讲啦，陈姐你好想讲佢老公。咁、那个如果用热血时报嘅主持嚟讲，你觉得似边个？嗰个老公，等大家听众容易啲 picture 到。 嗯啊。唔系你个播放咪得咯， 播啊！ 唔系，我觉得唔系呢件事，即系首先，我谂大家嗱，不如咁啦，我哋唔应该嗱，唔系呢一节嘅节目，我谂大家嘅讨论不如唔好将佢集中喺个家长系咪怪兽啊，以后啊，即系往后要讨论呢件事，不如讨论啲两者咁八婆算啦。 一睇个样子只系八婆嚟咧，跟住讲埋乜捻嘢配种喎、啊？ 但 系 佢公以前一定唔系咁睇噶嘛。 咁可能佢后生啲冇咁白， 佢老公个落寞嗰个样咧，个父母其实小朋友开心咪得咯，咁样跟住 个老婆咁多咯， 咁样而家唔得噶咁样。 唔系个老公最尾都系话啊，你有自己嘅主见系啱嘅，好事。 因为 个老公最后放弃咗嘛，好啦，你话点啊点啊？ 是但啦， 老公就放 弃 呢个系理解嘅，英文学 攰啊，真系攰啊嘛。 呢个问题 死都系攰，好攰、啊。 所以练体能咯，透过咁慢啲。 唔系练完嗰啲浪费完啲体能，跟住。 唔系，我觉得嗰啲师奶，你话佢哋即系嗰啲叫做家庭主妇或者啲太太们啦、啊，喺呢个节目里边咧，譬如佢一开始个节目咧，佢会剪翻其实几集里边可能一啲女士嘅三弊，一啲妈妈们嘅三弊啊嘛。咁其中有个女士咧就咁讲，佢话咧嗱，你喺香港如果你唔做两样嘢就好捻潇洒嘅，佢冇讲个捻字啦吓。一咧就系话你唔生仔，二就系你唔买楼咁样。咁我覺得講中咗我自己嘅諗法啦，咁我覺得我幾撚瀟灑嘅。 我真係舒服嘅、啊，如果你唔生仔唔買樓。 即係呢啲唔係，其實我點講啊？我自己覺得係我幾同情佢哋嘅睇完，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朋友圈裏面係有人有細路咁樣各樣啦，咁、就我唔會好多了解佢哋嗰啲究竟。對小朋友是要怎樣怪獸法的，因為其實我不是很想談論這些話題，我覺得很煩，但是呢就即是點其實點都我聽到就是點都要做下的，即係譬如嗰啲咩學前班啊，點都要去撲到去搞啊，點都要排隊去報啊。 但我哋嗰個年代邊有呢咁嘅嘢嘅啫？即係邊有嗰啲咩學前又要即係入幼稚園之前已經要上堂咯喎。 唔係咁呢個 demand supply 互相影響。 即係喂，講緊你六個月，佢啲細路六個月就要開始上堂咯喎。 照而家講射精前添啦，你 就 係啊！你遲啲會見到啲班咧 射精班 教啊，唔係啊，一撇撇白色嘢擺喺度教啊，開始喺度指住咧，嗱做得好啊！ 有啊，即教你点样容易啲有咁样。 系啦， 关于就净系关于赢在射精前呢个生弊咧，其实个讨即唔系个台呢一个节目个讨论就系大 B 细 B 咁啊。但系其实出边现实发生紧嘅关于赢在射精前仲有好多噶嘛。譬如去计算女人譬如女人嘅经佢嘅排卵期要计排卵期，跟住男人咧要计一个月份里面边一个日期里面佢嘅精子个量比较多啊，或者佢精虫比较活跃啊，计好多数。咁呢段时间即系我朋友啦， 生个 B 劲啲可能会。 唔系我系因为我好攰啊，唔系咁。 我知 啊，咁又要计算佢呢段时期里面活跃啲。咁呢几日你又唔可以食烟啦，又唔可以打飞机啦，又唔可以呢样。其实已经太多计算了。 有没有做 SPA 的？ 唔知啊， 唔係，但係排卵期嗰啲係不嬲都有個 kit 咁樣，我嚟俾個女人計排卵期。 即 係 等係容易啲生， 等 係 容易啲受孕啦。 已經太多計算 亂奶器喺度， 亂奶器， 亂蛋， 擺個亂蛋俾男人坐住 又 暈。 即係你覺得係太已經太多計算啦。 係啊，已經太多計算，但係個忽略咗個問題係，你譬如我其實佢話個節目叫做贏在 沒有起跑線。 其實我尋日睇完之後，我覺得根本呢個題。我唔同意呢个题，唔系没有起跑线，根本就没有赛跑，根本就冇赛跑，净系有宰割啫嘛。你有再多，即系好似上次 宰割， 根本系宰割嚟噶嘛。呢个宰割嚟噶嘛。你譬如有钱嗰啲，你叫做中产嗰啲啦，中产嗰啲你可以一个月抌10万蚊出去培育一个小朋友嘅话， 有5万都俾个淡仔。 冇咁多， 但系我系咁望住淡仔。 但系你最后到长大咗，你又可以变成啲乜嘢咧？你咪俾在上边嗰啲去宰割你嘅啫嘛，你都系个肥啲肉啫嘛。冇钱嗰啲点算啊？冇钱嗰啲读唔到八个班啊，入唔到嗰啲好劲嗰啲学校，你要入普教中嗰啲幼稚园啊，幼稚园又唔系小学啊，讲紧。咁你最后出嚟系一嚿冇咁好食嘅肉啫嘛，你永远都系俾上面嗰班友，即系上面去统治呢个地方嗰一班人去宰割噶啦嘛。所以你摆咁多心机咁多精神落去，你系想下一代好嘅，你唔应该个着眼点唔应该系喺嗰督精嗰度啊嘛，系应该点样改变呢个社会？将上面嗰啲嘢，将上面啲颓即系拆咗佢，然之后去教导你嘅小朋友去喺呢个颓垣败瓦里面建立翻一个真即系。即係正確嘅價值出嚟，然之後有一個合理嘅機會俾佢哋長大，俾佢哋發揮。 但係而家係香港啲父母個價值觀都係有問題，因為佢隨波逐流噶嘛，佢唔會覺得可以改變到社會，但係可以改變自己生出嚟嗰個細路啊嘛。 但係就係改變唔到嘛， 或者咁樣。 佢以為可以 咯，睇 佢樣子太細啦。 你太理想化，同埋唔係好了解港豬啦，我又覺得。如果你話要拆咗成個制度，去建立一個制度，去令小朋友好，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呢一班人係覺得呢個制度好噶嘛。呢班人覺得呢個制度冇問題噶嘛？點解呢個制度？ 啱佢哋玩啊嘛。 佢都以為 嗱你先睇睇個制度大致係點咧？而家嘅制度就係、是、喂谷子嘅小朋友點樣谷法咧？就係、是、讀好多嘢， 嗯 啊讀跟住練習好多嘢，操練好多嘢，操撚到佢撲街，跟住又翻學又讀書又叻，跟住入國際校入名校就係點咧？就識到個富二代咁樣，哇！跟住就發達啦。嗱，假設或者佢攀升到喺職場上面嘅上層咁樣，其實呢一個遊戲玩法好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你只要有錢谷個小朋友咧就得啦。 嗯， 其實一個好易玩嘅遊戲嚟嘅，就係、是、俾錢。係 㗎， 即 係 但係都實在太天真啦！我夠讀國際學校啦。 唔係，但係係唔係？我想話 好想 呢個係冇撚得玩㗎嘛？個社會個金字塔就係咁細，你最上層個個都想去爭，個個成日都精出嚟生女又好仔又好啦。 唔係 想去爭嗰一班富二代，最後係得咁多個嘅啫嘛。 唔係佢好過玩另一個遊戲。 然之後個個咪走去揾洗米華嗰啲生仔咯。 唔係佢好過嗱咁樣講，我企喺佢哋嗰邊嘅角度嚟講，就係而家咁嘅制度，如果淨係純玩有錢就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咁佢寧願玩一個有錢，即係純粹玩數字遊戲，都好過玩另一種嗱。我唔知道，因為我睇火頭智多星楊一咁樣 啊，我記得 楊一，我因為有一集咧就係講阿美吉楊一咧就整嗰集係要煮蛋嘅比賽，咁佢嘅對手咧就是、一個有錢仔，咁個有錢仔咧佢要整嗰味餸咧，佢點咧？佢所有嘢都用最貴嘅料，用最靚嘅料，佢連嗰只雞蛋咧都喺一萬隻裏邊揾個機械人咧夾咁樣， 超級無敵海景佛跳牆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系啦，冇错，就去挑选。喂，讲真咧，或者你有冇睇 Ocean 13？ 即系El Casino， 唔系El Casino 啊，唔系阿尔帕仙奴。 El Casino， 冇错，佢开 Casino 嘅。 开 Casino。 咁咧，佢都冇嘢，佢因为要上间酒店最好，咁点啊？乜嘢都买到最贵，只叉都系金做嘅，乜嘢都系最好。 请翻嚟个 打 钱咯，仲系 Richards。 其实呢个车路士，即系或者系一啲贵嘅球会，总之我用皇马咁样，总之喂边个球员好，或者佢拜仁咁样，我就买晒翻嚟用匪语咁样打造一队银河蓝队，总之用钱解决，我都好过。喂，我咁样做啊，条数都识计啊嘛，我好过同你计条数就话，喂，我要点样操练啊，点样培育啊，咩年份啊，嗰啲计，喂，唔好同我讲咁多，贵嘅就得啦，价钱唔系问题，最紧要贵咁样，即咁樣咧，喺呢一班人嘅眼中，嗱，我唔去 judge 嗰班人係聰明定係蠢。總之喺佢嘅眼裏面，佢會覺得，如果玩一個遊戲規則，望子成龍嘅遊戲規則，而嗰個規則係單純到純粹俾錢、俾時間、俾操練，唔俾佢休息，不顧及佢嘅壓力，辛苦嘅話，佢就算唔成功，起碼萬一佢係弱智或者斷手斷腳。都唔死咧，嗱，有時做父母啊，真係咁嘅，即係我身同感受嘅。 你又得你一個爸爸嘅啫。 我攰啊，咁咧點都好，唔係我就好彩未至於去到咁嘅地步，可能我都明白好多家長會覺得我盡可能就係令到我個仔女他朝真係遇到啲咩不測，或者生出嚟真係傻傻地，或者唔夠人爭，或者性格問題唔中意同人溝通，唔中意同人跟住好，起碼佢都叫做到份工係養活到自己啊。其實好多時咧吹谷到咁咧，唔係為上到咩社會上流嘅，我有時覺得係都叫做 即係買個保 會撲街， 係啊，唔會撲街， 撲街都會第時唔會撲街。所以其實點解會有咁多家長學琴啫？就係諗住喂個小朋友衰極嘅話，你有個八級都可以去啲大琴行嗰度呃下飯食。 我阿妈，我阿妈成日逼我细佬学琴咧，就系为咗，都系永远都系嗰句话。喂，你第时搵唔到嘢做，你可以 我屋企系揸的士，系啦，而我屋企俾咗皮嘢，我去考车牌。咁但系都系一个保险嚟，都系一个保险。好啦，我嗱， 即系其实好多时而家嗰啲兴趣班嗰啲都系噶，就系希望喂你点都有咩事，拿翻住有个技能。所以点解而家好多嘢都讲求话，即系你嗰啲兴趣班啊，一定要考级啊，钢琴啊八级啊，跳舞又要考级啊，诸如此类啫，冚唪唥都要有级啫。就因为你有某一个级数嘅时候，佢确保第时你衰极，你都有翻少少渣拿可以攞嚟搵下食噶嘛。 你讲得啱， 越偏满越好咯。 其实呢个又会走向咗我头先讲嗰样嘢啫嘛，即系以一个好数值化。即係大家都係玩 CM 同 FM 嘅爸爸媽媽啦，咁樣或者係 Sims 啊，即係嗰樣嘢你盡量數值化佢，你盡量升 level 嚇，盡量升到某個 level， 跟住就可以達至去到某一個層級，呢、這個數字化嘅人生係咁樣去建立咗出嚟，咁呢個係佢嘅做法。嗱，另一樣嘢，我又唔係好想去 judge。 一啲係怪獸家長，我覺得係各有各取向嘅、即係你要操到你個仔係咁樣，最緊要佢唔好太唔開心就得啦、因為有啲人係願意參加咁多，即係如果你自細就係接受七八個興趣班咧，個細路仔其實唔係好覺 慣咗， 佢唔會知道個 norm 係乜嘢。 一個細路仔生出嚟困佢一間冇陽光嘅房，佢從來都唔知道原來外面世界有嘢 睇一樣啫嘛，咁樣。但係又咁樣講。但如果你問我，我就唔 care 嘅，即係我個小朋友，我就會唔放任佢。你想學，我多多錢都俾你學。你想話，但係其實又咁樣，其實佢係唔知呢個世界有咩學。所以我細個咁咧，我父母係放任我嘅，即係你中意學你開聲，我俾錢。只要我 GQ 呢個世界有得學棒球咩？我睇卡通片睇到好開心啫。原來香港有得學棒球，只要我又唔識問，我就死。 同埋你唔學，你唔知你中唔中意學 㗎。唔係呢個係一個好兩難去拿捏嘅一樣嘢，但係又咁樣。我堅守嘅就嗱，譬如但你又見好多啲訪問咧，影個細路仔又喊曬口啊，好辛苦，但個父母仍然逼，嗰個就唔得啦，因為個細路仔認知到乜嘢係佢想得到嘅嘢，當然唔係話乜嘢都俾佢，而係佢認知到嗰個有個壓力出現咧，其實係危險嘅。同埋你要盡可能都喺一個即係只要十歲八歲就盡可能冇壓力嘅情況之下成長就算啦，因為大過慘。 同埋睇下個壓力有幾大啦。 但係我會好斬釘截鐵，我會否定呢，即係我係會否定呢一種咁嘅社會風俗咯。因為個問題係女人之間好容易就互相學習啊， 女人之間 互相即係 乜嘢啊？你講乜嘢啊？ 即係媽媽咁樣，媽媽明啊，媽媽心，即係互相學習，你有我都要有咁樣。 即係我哋個。 有時啲家長會有一啲師奶 group 噶嘛， 係啊，但師奶 group 又好啦，或者一啲討論區又好啦， 係啊， 大家會互相學習嘅時候，大家都覺得當個社會去，大家有個共識，大家都覺得需要有呢樣嘢，需要去計較呢樣嘢喺佢小朋友成長之中要咁樣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嘅話，但係即係當呢個譬如你話量化或者計分咁樣嘅情況去變成一種常態嘅話咧，最後。令到嗰啲譬如喺低下佢根本冇錢去上咁多班啊，冇咁多乜冇咁多資源啦、啊。簡單啲嚟講嘅話，佢咪更加冇上流機會。佢永遠都係做地底嚟咯，永遠都係 咁樣。呢個係兩個禮拜前，我同湯姆又做節目講明報嗰個頭條，講嗰、那個 就係講緊話有錢人 拉佢， 係啊，會叻啲，窮人就會冇咁叻。 有錢人梗係盡量想將個遊戲規則就係盡可能少人挑戰我個位， 咁我係冇錢嘅人啊嘛，我睇 你睇英超你就知㗎啦，有錢球會盡量打壓 李斯特㗎啦， 咁佢咪俾佢突圍到咯，即係佢粒精好咯，即係華迪啫嘛，即係 anyway 一邊個都好，佢。咁你難即係難得有，屌大廿年嚟得一隊啫嘛，頂多多隊玻璃杯。 你社會嘅資源永遠都係有限嘅，你唔能夠滿足到個。 你話咁有感覺，呢咁樣嘅社會係咪病態？係病態，係咪唔啱？係唔啱？所以點解當我哋兩個禮拜前講明報嗰個頭條，即係講嗰個知識溝，即係嗰個拉佢嘅時候，喂，你作為教育者或者作為做社會工作喺福利工嘅時候，你點解你需要提供一啲嘅資源俾一啲貧困？學生可能是電腦，可能是書包，可能是甚至是書台或者圖書館，或者不同比二手書那些東西給他，其實就是增強同佢升 level 啫嘛，提供佢嗱，當然唔可以走向另一個病態啦，就係、是、你老母你去英國遊學團唔得，我又要去咁樣，叫個英國過嚟咁樣，即係我又要即係好似 Soco 嗰啲，我又要佢哋去遊學團，所以就要增加資源，喂，咁你即係搞死班中產啫，嗰班中產又要自己揞，而點樣去拿捏咗，令到大家都有盡可能趨同嘅一個學習資源咧，咁樣咁呢、這個冇辦法去深入討論啦。但係你去達至呢樣嘢咧，其實你係將個競爭個 pool 咧擘大佢嘅，咁呢個係一嚟係令貧即係基層人士有上流嘅機會啦。喂，上流係緊要噶嘛？ 上流， 如果唔係你 keep 住上面嘅喺上面，佢哋會腐敗噶嘛？下面嗰班 keep 住喺下面，佢哋會發癲噶嘛？即係會發爛渣，或者佢都會下流噶。其實你冇機會佢上流，佢就下流噶啦。佢就作奸犯科噶啦。 我覺得你講即係我認同英軍講嗰個社會風氣唔能得嘅，攰啊，當然啦，呢、這個。但係你即係點講咧？你話依班即係好似而家去 pick up 呢啲家長咁樣，呢啲太太們咁樣，我覺得係冇撚得搞嘅。對住呢一班所謂嘅怪獸家長，佢哋就係咁撚蠢噶啦。OK， 即係當一個人可以對住鏡頭嚟講，我就係冇知識㗎啦，我就係師奶嚟㗎啦，咁人有我有㗎啫嘛，咁我係咁撚樣㗎啦，咁你係醫生， 係啊，嗰個女人係似係咁講嘢嘅， 佢 exactly 係咁講，跟住就咁我哋呢啲師奶就係咁樣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就你對住一個可以話你聽，我就係笨撚柒嘅人。我就係咁樣做嘅人咧，咁你就唔好要求佢會嘗試佢會醒覺啊，自己即係喂依個社會個制度有問題喎，依啲 follow 我咁樣 follow 佢哋去做係戇鳩喎，唔應該咁樣去 follow 喎，我哋應該用另一個方向去睇教育，完全唔好諗呢啲嘢，係冇撚可能嘅事。 你要求佢哋呢個真係要求太高，因為佢哋一定會同老公講三個字，我唔理啊嘛。仲有另外兩個字叫總之 啊，我知點解你冇聽過我唔理呢三個字啊，講日文嘅你。 因為如果你面對你嘅老婆啦，我冇呢啲經驗啊，即係佢講我唔理，咁你就知得你唔好對佢落去，或者第二樣嘢嗱，淡仔即刻聽啊，總之。只要一遇到有人讲总之得唔使倾落去啊，即系不论系蓝丝带啊，不论系咩，总之咧咁就得唔使。 唔系咁你而家你譬如你呢啲咁嘅所谓怪兽家长搞咁捻耐嘅，其实就系好明显，即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就系你香港教育制度有问题啊嘛。你而家啲咁嘅小学好、中学好嗰啲所谓名校，点解咁吃香？就系因为佢哋仲可以维持到旧有一，仲可以楞到一啲尾旧有嗰啲所谓精英制嗰啲做法啦，或者佢哋嘅师资啊，或者佢哋嘅教学方式就系而家嗰啲好多学校唔捻系咁啊，又普教中又成，即系你变咗呢啲咁嘅学位咪好捻吃香咯。即系如果你本身嗰个教育制度冇捻搞翻正佢，譬如你变翻全英语教育啊，你讲翻呢啲，咁你咪唔使咁捻多咩国际学校啊，唔使咁捻多要去外地 exchange 啊，暑假交流，你咪冇咁呢啲嘢咯，少咁啲咯会。 又或者咁讲，我拉翻远少少咁讲啊，其实就系因为成个社会本身而家个状况好难上流，唔系讲紧话净系个教育制度嘅问题啊嘛，系个社会根本就难上流。 咁你其实你自己好渴望建构嘅嘢噶嘛，其实包括你都会系咁样噶， 因为你有。 即系大亨成日话你斗走人都系咁 样， 我唔认同 嘅。唔系，即系我想讲就系咁，所以点解啲家长会好想会逼啲小朋友进入去名校啫？就系因为佢希望可以由细个由一个最有可能嘅机会打咗入去个上流嘅圈子先。首先你要进入咗一个上流嘅小学，咁跟住然之后去一个上流嘅中学，咁跟住先至入到大学。同埋你由细个嘅时候已经喺名校嘅时候，你嗰啲 friend。是那些上流圈子的人嘛，咁佢哋就觉得可以透过咁样去混入去个上流圈子。 但呢啲全部都戇鳩噶嘛，其实。 因为我阿妈对我好捻失望噶，我身边我个圈子系 suppose 系好上流嗰啲嚟噶嘛，点解会坐咗喺度？ 系啊， 因为如果唔系，因为佢哋可以 foresee 到第时，你如果个小朋友就算系即系毕咗业出到嚟。咁佢做嘢嘅时候佢点都冇机会上流㗎嘛，因为佢唔喺嗰个圈子入面嘛。 其实呢个一个好巧妙嘅一个自述嚟嘅，即係对你要明白就係有即係上流阶层，上面嘅阶层呢你可以包括到好阔嘅，可以包括到我哋呢啲人嘅，即係喂咁啊淡仔都吓。有楼啊，咁样 冇 你屋企 有家园 咧。我先讲样嘢，你屋企有物业啊，你有一个专业资格，即系你有一个拉琴嘅专业资格。 你饿唔死？ 其实呢个系一个保护你嘅制度嚟噶，即系你记得有一个又唔叫生产工具咩？你有一个资本喺手噶嘛？喂，咁如果我想令到尽量趋同嘅咁样，喂，我取消晒你啲嘢啊！你个拉琴资格取消佢啊！你都反台， 咁我嗰个能力， 你都 超车 晒 噶嘛？ 你唔系啊？你证明到俾人睇嘛？跟住啲五级嗰啲又话可以教，咁你就开始癫噶啦嘛？唔系，当然呢个去到好极端嘅例子啦，即系咁。 你会消琴啊？ 但系呢一个咧，呢个系一个好巧妙嘅技术，就系、是、喂，有钱人梗系想保护自己，因为你都想自己下一代系面对少啲风险噶嘛？ 系啊。 如果唔系，点会人类会有一个文明嘅发展啫？我发明电脑，发明宽频，发明咩？我系想我下一代生活得好啲噶嘛？ 嗯。 当然我哋呢一个所讲嘅下一代系成个地球嘅下一代啦。咁但系你个别嚟讲，我都想我个4B佢生活得好啲。我想当然我唔会安排到个残废啊， 即系 好 啲。即系所以咁讲，其实我又觉得大家唔应该针对啲有钱人嘅。咁有钱人都希望自己个仔女获得良好嘅教育 嚟噶嘛？因为系啊，俾你学习噶嘛。但系另一样嘢就系你又要确保佢嗰个上流嘅系统系健全嘅，即系譬如就系基层人士，佢得到一定嘅能力， 跟住佢有機會上流，咁你可以好多個途徑嘅。譬如佢踢波踢得叻，譬如佢做木工做得好，一啲工藝做得好，或者佢真係讀書，喂，點解有獎學金啫？因為有啲，譬如你讀醫要好貴嘅，讀六年要好貴。咁如果佢就算讀得叻，但係都讀唔到，所以先有獎學金，其實都係一啲確保上流嘅一啲系統嚟噶嘛。咁 起碼做到係有能者 居之。膽敢啊！膽敢啊！有錢老實唔制噶。最好我个仔死蠢都读到医科。 我想讲我嘅朋友， 跟住咪切紧咗人哋一粒高丸咯。 我啱啱就啱啱先咪后讲完，我个 best friend 其中一个 best friend 啦，真系好卵蠢嘅细个嘅时候，跟住但系佢着 大个唔， 但系佢大个唔系大个，其实都唔系醒噶啦。咁佢喺香港系入唔到大学嗰啲嚟嘅，但系因为屋企有钱，所以去咗爱尔兰读医，而家系一个医生，系一个整容医生，系赚好卵多钱。 佢喺边度？ 咁系钱变钱。 喺香港啊， 唔系而家去澳喺澳洲而家。 OK OK， 咁所以香港嘅医疗唔容许其他国家。家嘅醫生隨便入嚟係有原因嘅。 哇！你唔係呢句唔計，呢句唔計。 坦白立場不代表本台。 黐線，呢句唔計。嗱，我只係你舉咩例子度？我只係想講翻嗰件事，即係話，喂，咁你既有嘅利益階層，梗係想保存自己咧。喂，呢個係合理噶，呢個係合理嘅。我都會為我下一代做好啲啦，即係唔去到話嗰啲話，哎，我會俾最好嘅佢，梗係唔使最好留俾我，第二好留俾我女咁樣，即係 anyway 啦。咁但係我哋有責任，即係可能我哋你話係政治團體啊，或者我自己有社工啊咁樣，咁你其實你都要確保有一個嘅社會上流嘅系統喺度。當然啦，你首先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即係嗰個係，亦都係達至公義啦。你去確保有上流嘅標，有個系統喺度，令佢更嗱。當然唔係一個瘋狂嘅去抹殺曬所有嘢啦。即係你唔可以話有錢同窮嘅完全得到嘅係一樣啦。咁有錢人就唔使揾錢啦。 唔係，但我覺得你哋講嗰個即係啦，上流系統其實而家係個狀況係佢做乜鳩都唔。睇唔到個位嘛？你話做醫生好撚好咩？點你睇撚到嗰啲醫院嗰啲新聞，成鳩日都俾人插嘅。即係你見到，即係意思係本身可能以為本身幾好嘅所謂上流位，其實都覺得唔撚好嘛。所以咪乜鳩都做咯，乜鳩都試咯。 咁你又太將佢模糊咗件事。你話醫生有幾好啊？都咁辛苦，咁佢八九萬一個月嘅大佬。 喂，你都係好撚辛苦，你做都係做得咁撚辛苦，你賺得你有辦法賺到醫生嗰個價錢？ 你做節目都俾人插㗎。 吓，咁点咧？ 你有冇医生咁多钱咧？货金 咁梗系冇， 咁咪系咯？咁不如去做医生啦，咁样即系仍然个大嘅系统未必有大变，即系仍然可能唔系。不过又咁讲，你从于有钱人角度嚟讲咧，都唔会俾好少可俾自己下一代做医生嘅，会做啲冇咁辛苦嘅工嘅， 都 OK 嘅。佢哋都会觉得医生啊、律师啊嗰啲。叫做有個專業得嚟，又穩陣又好睇咁樣成件事，或者 咁咪做律師咯咁樣，即係喂，唔好咁樣走咗去一個有錢人應該做啲咩嘅討論，因為唔關我事，係啦，即係我覺得應該嗰個對於成個社會嘅睇法係點？當然啦，你話呢個咁嘅節目怪獸家長咁樣，佢對於下一代期望係咁樣，咁冇你當學啊康姆講，你即係當佢消閒嘢睇咗就算 如果翻去射精嗰個位，我啱啱即係一路喺度諗，覺得好撚好笑。如果你要計到啱啱好一月出世，如果佢早產咗，咪撲街，咁大撚死噶喎。 唔係啊，咁都係爭。唔知 啊！你早產咗就早一年， 唔係啊！佢哋會確保佢唔早產， 係咯， 塞翻入去。 佢哋會確保 暗封跟住孭出嚟， 叫耶穌治愈我傷口，封標住我 穿咗羊水咧，又黐翻埋， 唔剪脐帶住咯，當未生，同阿希講咯，係 做試管嬰兒， 咪咯咁樣。喂，休息一陣啦，我哋講得太長啦，我哋翻嚟就講團購啊。